见。 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他从影50多年，经历了半部电影史的变迁。他拍戏时不顾生死，只为观众的一句哇哦。 他起于微末， 却已成为全球华人的骄傲。如今他的电影已经是华人电影中独立的一张。他最近的荣誉是第88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就是成龙。 但不暴力，谣言搞笑但不低俗，金声演绎高难度。这就是成龙电影的独有特色。50多年的从影经历，成龙凭借自己的电影得过很多大奖。这一次他将走进他最梦寐以求的殿堂。 Academy Award, I still can't believe I'm standing here. It's a dream. Long time ago, every year when I watch Oscar with my dad, sometimes with my mom, my dad always said,Son, you get so many movie award in the world. When are you get one of these? Finally, this is mine. 这一刻，成龙梦想成真，同时他完成了父亲的期盼。几十年来，父亲的话一直激励着他，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或许。就在那个黄昏， 1974年，澳大利亚堪培拉的一个黄昏，这也是多年之后成龙经常想起的那个黄昏。那时的他百无聊赖，总是闷闷不乐地对着窗外发呆。成龙的爸爸带着一条围裙，边切肉边问他，儿子，我已经60岁了，但我还能做饭，我还可以靠做饭谋生。你现在20岁，等你到60岁的时候还能打吗？你到60岁的时候还能打吗？这句话拷问着他。时年20岁的成龙还在以陈元龙的艺名混迹于片场。这一年他拍了2部电影，都是不起眼的小配角，也做武术指导，但2部电影都票房惨淡，再加上整个行业都不景气，很久接不到活，这才不得已来到了澳洲投奔父母。 本来成龙就处于对未来的迷茫之中，父亲的话又逼得他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自己的未来在哪里？难道到60岁了还要做武行吗？他不禁陷入了沉思。 由于学习成绩不好，7岁时成龙就被父母送入了由京剧名武生于占元创办的中国戏剧学院。与普通学校不同的是，这里的学习主要以练功为主，当然也有文化课，主要是教45斤，而且教育方式也很传统，稍不听话就是一通责打。生性好动的成龙上课时经常扔书做鬼脸，为此没少挨师傅的打。 学戏的生涯除了让成龙练就了一身功夫之外，还和洪金宝、元彪等师兄弟组成了7小福，参演过几部电影。这段童星的经历让他很早就对电影行业有了一丝了解，而大师兄洪金宝出师时说的一段话让他印象深刻：戏曲的时代快要结束了，以后电影才是真正的事业。 时间仿佛验证了这句话的正确。在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李小龙电影的风靡全球，功夫片也迎来了黄金时代。结束了10年学戏生涯的成龙，也随师兄弟们一起投入到了电影事业之中。17岁的成龙踌躇满志，学了10年功夫的他坚信，片场将会是他施展拳脚的绝佳场地，他必能在电影圈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看到成龙的坚决之后，父亲用在澳洲多年的积蓄为他在香港买了一处公寓，让他能有一处容身之所。他每天早早的起来，乘坐大巴车赶到邵氏片场。当时的邵氏是香港最大的电影公司，拥有规模庞大的电影城和摄影棚。成龙在这里和相熟或是不相熟的武行们一起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所谓的机会，就是演一个不露脸的背景，或者是演一个被踢打的临时演员，有时候甚至还要演死尸。17岁的成龙机灵好学，他仔细观察着片场里所有人是怎么干活的，渐渐从中间看出了不少的门道。那时候经常需要人来扮演死尸，这身上还插着刀剑，躺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这个简单的角色很多人都演不好，因为人一呼吸，身上的假刀剑也随着起伏，导演经常为此事发飙。成龙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拍摄时导演喊的开机和开始并不一样，开机只是摄影机开始挂胶片，而开始才是真正的拍摄。所以成龙总是等到正式开始那一刻再憋住气，然后死也坚持住不动。拍摄完成之后，导演指着成龙说：这个人死得最好，明天叫他来继续开工。 喂，过去死给导演看看。 导演，你让我怎么死？ 中枪死。 哦， 准备action吧。 行不行导演？ 这也才对嘛，换衣服。 成龙在武行里的名气就是从死得最好里慢慢积累起来的。多年之后，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复现了他那段奋斗的岁月。 为了能经常得到龙套的媳妇儿，成龙必须不停地去跟戏头套近乎、拉关系。那时电影圈武行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为了能让他注意到自己，成龙每天都站在他来片场铁定要经过的地方，在他面前露一脸。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这个人在成龙面前停下了车。 真的是王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就坐那站在那边，他望过去之后倒车回来，他看看我，你是我们那组的吗？ 是， 上车。哇，他叫我上车，我一开车门，你们记住，到今天我都是如此，不管谁的车，自己车、人家的车、租回来的车都是如此。打开门，屁股先上，坐好，这样子教你们坐好啊，坐好，不管谁的车都一样，人家会非常欣赏你的。开门坐上去，哎，拍拍，尤其是雪天啊，什么啊，下雨啊，下雨永远是抓着这样把水甩掉，是吧？拍拍坐进去，人家一看，哇，一个小动作，我从坐在那边到片场我没动过，那个姿势动都没动过，就这样子下车。谢谢指导。 这些细节打动了这个大人物。 后来那个人每天接着成龙一起开工，教他许多东西，久而久之成龙能演一些露脸的角色，并开始担任龙虎武师。所谓龙虎武师，就是在电影中负责武打动作的武师，也充当替身，替演员完成一些高难度动作。这是1973年由李小龙主演的电影《龙争虎斗》中的一个片段，这个被李小龙揪着头发暴打的人就是成龙饰演的。在精武门中，成龙不仅扮演前来精武门闹事的一个打手，同时他还饰演了被李小龙踢飞的馆长林木宽的替身。镜头被导演停机重拍了三次，成龙一次次的被李小龙踢出，直到导演觉得镜头比较满意才停止了拍摄。 龙虎武师的工作虽然危险，但相比较群众演员来说收入还是可观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能看到一条明确的晋级之路。如果龙虎武师做得好，将来更进一步成为武打演员、武术指导都是可以预期的。于是成龙开始更加用心地在片场学习，尽管早有准备，但他还是没有想到机会这么快就来了。那是一部新戏，由于负担不起武术指导的钱，便尝试跟新人合作。制片方找到了还在做龙虎武师的成龙，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让成龙很是兴奋，他很快就跟这家公司签了合约，并找来了袁奎和袁彪一起加入剧组，兴奋地和自己的师兄弟们畅想着未来。 但片场的情形却给了师兄弟三人当头一棒，整个剧组不但管理混乱，而且布景劣质。尽管成龙他们在动作戏上用尽了全力，但没能阻止这部电影失败的命运。1973年7月21日清晨，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突然去世的消息震惊了世界，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功夫片市场的低迷，观众们像是受了伤一样，不愿意看没有李小龙的功夫电影，众多之前准备拍摄的功夫片项目也被电影公司砍掉，无数像成龙这样靠功夫片吃饭的人顿时失去了生计。 此时成龙的父母已经在澳洲拿到了绿卡，他们希望成龙能过去把身份也办下来，这才有了成龙被父亲拷问到的那句话，你到60岁的时候还能打吗？面对父亲的问题他无从回答，10年学戏，除了武打动作他别无所长，如今功夫片市场低迷，即使他回到了香港也很难养活自己，他也不能成天在父母家 被父母养着。好在他还有把子力气，很快就在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搅拌运送混凝土的工作。 那个时候的成龙每天要开动着轰隆隆响的搅拌机，将混凝土和好，再用小推车将它运送到施工员跟前。他从不喊累。成龙让父亲帮忙，在父亲朋友的餐馆里找了一份工，他想在餐馆学点技术，但他出去只能打打下手，负责切菜和分菜。顾客少的时候，他便到酒吧间看调酒师调酒，一去便给调酒师打下手，递瓶子，倒各种酒，放冰块。就这样，成龙很快学会了调酒技术，并且成为了一名调酒师。 充实的日子可以暂时忘掉事业受挫带来的苦闷，但母亲还是从成龙强弩的笑脸中看出了他的不快。一天，母亲对成龙说：儿子，你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你想做的，也不是你应该做的。所谓知子莫若母，母亲的体贴让这个刚强的小伙子瞬间就崩溃，他是嚎啕大哭：我花了10年的时间学了一身没用的功夫，我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做什么。可以体会成龙当时的心境，他那么向往的电影事业那时看起来竟像是镜花水月一般的虚无缥缈。他一步一个脚印，从演死尸一直做到动作演员、武术指导，虽然票房一般，但毕竟一度还做过电影主角。然而现在却一下子跌落回原点，其中的失落可想而知。 当成龙在澳洲父母家中舔舐伤口的时候，香港的电影圈也在发生着巨变。李小龙的去世固然给影迷们带来惋惜和伤痛，但伤痛过后，各大电影公司都看到了功夫片市场留下的那个巨大的空白，他们纷纷摩拳擦掌，迎接着下一位功夫巨星的到来。 一天早上，身在澳洲家中的成龙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香港的陈自强打的。这位日后与成龙形影不离的人物此时在电话那头对成龙说，他们公司要拍一部新惊文，主角准备让成龙来担任，问他有没有兴趣。当时成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在电话中又问了陈自强一遍：你说的是主角吗？陈自强把话又重复了一遍，然后放缓语气说：就是要找你当主角，你尽快回香港吧。放下电话，成龙仍以为是在做梦，他愣在电话旁，又费劲地把刚才陈自强的话翻来覆去想了好几遍，终于闹明白了，回香港演电影，而且还是主角。只听他啊的一声大叫，一蹦几尺高，把在屋里干活的妈妈吓了一大跳。这张照片拍摄于精武门的片场，坐在李小龙旁边的这个人叫做罗维，他就是李小龙巅峰之作精武门的导演。或许是成龙在精武门里饰演铃木宽替身时那专业的精神给罗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就让陈自强给成龙打了上面的那通电话。 事实上，当年罗维和李小龙之间合作的并不愉快，在拍摄电影《唐山大兄》时，李小龙在片场不服罗维导演的调度，常提出自己的意见。偏巧罗维也是个傲气的人，脾气刚烈，又是香港有名的大导演，焉能容忍一个后生小子对他指手画脚？不愉快的合作最终导致了罗李二人的彻底决裂。 可以说，李小龙的成名走红有他的一份心血与功劳， 虽然有一段时间他们关系不和，甚至李小龙还曾出言不逊，说他没来香港时，罗维导演的影片充其量只卖得100万，而罗维也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要不是我指导，他李小龙还在好莱坞跑龙套呢，怎能如此走红？所以罗维当时雄心勃勃地想要让成龙取代李小龙，他觉得自己是有这个能力捧红成龙的。成龙回港后，罗维开始精心地包装成龙，这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响亮的艺。 成龙原来的名字叫陈港生，在师从吴展元学艺期间，和师兄弟们一样以原字的艺名取名袁龙，但他十分羡慕大师兄袁龙的名字，后来大师兄离开学校改名洪金宝之后，他就把袁龙的名字拿来自己用，于是陈袁龙的艺名伴随着他最初演电影合作武术指导的那段时光。 罗维导演认为陈袁龙的名字以后不能再用，要想推陈出新，就要有一个全新的更为响亮的名字。他们一起找到了香港著名的作家潘柳岱，说明来意后，潘柳岱写了几个带龙的名字让他们挑选，成龙两个字最为显眼。但年轻的成龙不敢选这么大的名字，挑了文龙、云龙等几个名字也都不合心意，还是潘柳岱最终拍了板，不如就叫成龙吧。推脱了几句之后，这个日后响彻全球的艺名就这样定了下来。 敲定艺名之后，罗维迅速安排成龙拍摄了《新精武门》，但是这部拍摄4个月后便匆匆推出的电影，完全无法和李小龙的《精武门》相提并论。在罗维公司一干人紧张的关注等待中，新精武门的票房状况反馈回来了，上映7天收入仅有45.6万元，而李小龙精武门的票房则高达500多万。惨淡的票房让罗维一度非常失望，罗维叫上陈自强反反复复地看片子，把一部新精武门琢磨了个透。罗维对陈自强说，我就搞不懂了，成龙功夫好，身手又漂亮又敏捷，凭哪样不能红呢？陈自强也发出同样的感慨，是啊，成龙为什么红不起来呢？ 为什么红不起来呢？经历过几次失利的成龙一时间陷入了困境，但时间不长，很快他的机遇来了。而这其中一个人对于成龙的影响不得不提，他就是成龙的同门师兄袁庆，也就是最后大名鼎鼎的导演袁和平。当时袁和平有一个剧本叫《蛇形刁手》，需要一个功夫好、演技又好，而且又天生调皮的演员来。那么这个主演他就想到了成龙，但此时的成龙已经签约罗维，所以他并没有贸然前往。但是袁和平的老板在得知他的想法后非常的赞同，亲自给罗维打去了电话。凭着两人多年的关系，袁和平的老板还是借来了成龙。当时成龙主演的几部电影票房成绩都不理想，继续使用成龙当主角是要担一定风险的。蛇形刁手的监制吴思远决定亲自去称称成龙的斤两。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